行动太真切，像忘却了伤疤，像忘却了代价。就算多了天机，毫不犹豫，狂风伴雨，像最美的烛光，把心交出来。我知道会有一个他，将我的荒诞岁月泪流下脸庞。待我离开，更弹窗好强，再怎么凝着漆黑都被他松绑。生存的迷宫，清晰的太美，像挤满了虚华，像挤满了挣扎。 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FM 98.2 Fresh Radio 活力 Music 课。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